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汉武帝派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出征大渊国，没成想李广利是大败而归，上万士兵的性命就这样扔在了大漠荒原。汉武帝更咽不下这口气了，在国内厉兵秣马，积极筹备，他要为汗血宝马再征大渊国，这回还是派李广利为将军。这第二次出征能夺回大汉的面子，夺回汗血宝马吗？传说他是神马的后代，奔跑如飞，威风凛凛的汉武大帝是他的忠实粉丝。两次挥师西征，几万大军命丧西域，汗血宝马究竟有何魅力，让一代帝王竟折腰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汉武帝和汗血宝马第四集。汉武帝太初三年，李广利再次奉命率大军远征大渊国。鉴于上回血的教训，这回汉武帝做了严密部署，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全国总动员。这回也不敢让李广利一个人挑大梁了，但他还是个主帅，主帅下边有赵世成为先锋官，上官桀为骑兵主将，李多为步兵主将。这次派出去的军队啊，也是超级规模的大军队，其中骑兵4万人，步兵6万，牛10万头，备用马3万，驴骆驼这些更是成千上万，粮草充足，大刀长矛弓箭重弩一应俱全，能满足军队的一切需要。为了稳中求胜，又增派后援部队18万人，布防在酒泉和张掖以北。这个时候汉武帝还新增加了2个军事据点，这样做一来可以防备匈奴人切断大军的供给线，二来还可以作为后援部队，在紧急时刻能有一个接应。这么庞大的队伍，相应的这送粮草的任务也十分巨大，汉武帝就在当地征集劳动力，为大军运送粮草。这么一来，整个河西走廊都沸腾起来了。李广利威风凛凛地带着大军从敦煌出发，挥师西进。这人多啊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第一回来西域，只带了几千人，在大漠戈壁上，这人呢就跟小蚂蚁似的，不起眼儿。现在呢，几万人同时迈步，士兵们每迈一步，这大地都跟着颤悠。骑兵跑动的扬起尘土遮天蔽日，大刀长矛反射着阳光，让太阳黯然失色，敲起战鼓犹如当空霹雳，轰轰烈烈，震得山摇地动。 这人多呀，不仅力量大，人多待遇也不一样。上回李广利出来，那些西域小国都没人搭理他们，这回好了，敞开城门，唱着颂歌，欢迎您的到来。老百姓主动给士兵倒酒，喂牛喂马，前前后后的跑。可即便这也不缺那也不缺，这李广利的军队到达大渊的时候啊，还是损失了一部分军队。这怎么解释呢？只能是你李广利的问题了。眼下大渊国严防以待，这李广利疼吗？上回李广利在玉城吃的大亏，这回学聪明了，玉城不好打，咱绕着走，直接打你首都二师城。大军顺利抵达了二师城下，围起来开打呀。二师城的大渊士兵也毫不示弱，占据着地利，奋起反抗，城墙上日夜有人把守，大渊国的主将也都亲自出面督促作战。前几个回合双方打得不可开交，大渊国王兀寡也早就料到了这一天，他相信汉朝军队长驱直入，气候不适应，粮草供给线长，只要我能坚守几个月，我就不信汉军不会自己撤退。两方军队就这么僵持着。李广利也学聪明了，自己从外头攻城，损失最大的总是汉军，他们站在城墙上头，占着地利，干脆啊，我也不打了，我死皮赖脸的就围着你的城跟你耗，我给你二师城断水断粮，不就干耗吗？看谁耗得过谁。此时此刻，兀寡在二师城里暂时是安全了，可这么长时间的围下去，吃什么喝什么呀？还是赶紧找救兵吧。这兀寡修书一封，打算派人突出重围，叫老邻居康居啊过来救援。李广利的军队驻扎的严丝合缝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兀寡试了好几回，每次都是失败而归。围困了40天，二师城里有人挺不住了。老百姓过苦日子没什么感觉，可那些贵族哪受过这罪呀？一些人私底下合计，开始商量自救的办法。一上来，大伙儿是集体抱怨：“哎呀，这都是因为几匹马！想当初人家汉朝诚心诚意的带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来换这汗血宝马，你国王老老实实的给人换了不就得了吗？换完之后还心疼了，派人又偷回来了，最后还把使者给杀了，这人家能不找你吗？”那位也叹气：“是啊，谁说不是啊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？做人不能亏了良心。”我苦口婆心的劝，国王不听啊，那你有什么辙呀？现在可好，让汉朝围困，搭上了全城人的性命，何苦呢？这是贵族们抱怨起来没完没了了。最后大伙把矛头就对准了国王兀寡。说李广利在外头不着急呀，那是假的，他也想趁早拿下二师城，起码对得起咱这二师将军这头衔吧。围困不成，那就再进攻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二师城的城墙都快被鲜血染红了，城墙脚下汉军和大渊两国士兵的尸首堆得老高，城外头的人数渐少，还得时刻提防四周的敌人，城里头的没吃没喝，苦不堪言，不知道哪天才是个头。大渊国的贵族终于绷不住了，这天几个贵族饿狼似的就找到了国王兀寡：“大王啊，现在内外交困，被围城中没吃没喝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兀寡看了一眼：“怎么，有钱的时候跟我一块享受，现在国家刚刚有难，你们就绷不住了。”一个贵族几步上前：“大王，汉朝围攻就是为了报汗血宝马之仇，要不然咱们打开城门给他们几匹吧。”这兀寡还摇头呢：“哎，现在已经晚了，这已经不是什么宝马良驹的问题了。但是我看汉军最近进攻的厉害呀， 估计是他们也维持不了多久了。咱们只有忍耐，等下去。只要能耗过他们，咱们周边就是救兵，肯定能把他们打回汉朝去。兀寡好像还是很自信，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。几个贵族互相一递眼神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绳子，往这兀寡头上一套，干耗啊，这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要耗你耗去得了吧，我呀没时间陪你了。说着，这贵族把国王兀寡就给勒死了，想借用国王的脑袋保自己平安无事。几个人刚刚杀掉兀寡，忽然传来消息说这李广利已经攻破了外城，俘获了大渊最骁勇善战的名将。贵族这下更慌了，这马上就该投降了，千万别在投降之前破城啊，这样国王咱不白杀了吗？这伙人赶紧把国王脑袋剁下来，装在一个木盒子里头，就把他献给了李广利，并且还写了一封投降书，说国王已经被我们杀了，只要你们不再攻打内城，我大渊打开城门，什么样的马你们随便挑，只要你们收兵，我们准备美酒佳肴迎接你们进城。看见这封投降书，李广利也分析了局势，内城更加稳固，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下来，而现在军队已经连续作战40多天了，士兵们疲惫不堪的，还有大渊国的邻居康居虎视眈眈的在那儿，随时可能过来偷袭。既然兀寡这个罪魁祸首已经死了，他们又愿意献出宝马，出师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不如就此收兵算了。李广利征求众将同意，各位将领也都同意撤兵，大渊国的贵族十分高兴，把所有的汗血宝马都牵出来了，你们随便挑吧，又送了好多的葡萄酒牛羊慰劳汉军。汉军挑选了最好的宝马数10匹，中等以下的3000多匹，并且协助大渊立了新国君，两个国家联盟相约皆为友好国家。大汉帝国总算扬眉吐气了，李广利这次出征客观上竟然起到了重振大汉威名的作用，很多西域国家慕名而来跟汉朝联盟。李广利大胜而归，班师回朝，飞鹰传书，汉武帝是龙颜大悦，封李广利为海西侯，远征归来的士兵每个人都有经济奖励，牺牲的士兵每个人都有补助。等李广利他们回来了，这汉武帝又下令大宴群臣7天。大臣们接到通知，呼拉超全到上林苑了，汉武帝坐在一个台子上，看这脸色跟吃了糖豆似的。美，众位卿家呀，二师将军挥师西征，现在西域各国纷纷归属，朕呢也了却了一桩心事，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神马，今天朕就让众位卿家也开开眼，看看这西域来的汗血宝马。来人呐，把宝马牵过来。底下人应声把汗血宝马牵了过来，大臣一看，呵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只见这匹马走在阳光之下，这一身的皮毛油光锃亮的，鬃毛迎风披在脖子之上，四肢修长高昂的马头，跳着舞步似的就过来了。大臣们就跟看到美人似的，目不转睛，这马真养眼呐。汉武帝面带微笑，怎么样啊，众位爱卿。大臣们一块儿躬身参拜，陛下，这真是一匹宝马呀，臣等算是大开眼界了，好马好马好马。大臣们一通夸，这汉武帝更得意了，来呀，走起马来，给他们露点真本事。这马夫翻身上马，朝后一打，这马犹如离弦的箭一般，一阵马蹄声过后不见踪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打反方向回来了， 看这马前腿肩膀的位置比先前鼓了好多，这皮肤上边渗出了一层鲜血一样的汗水。大臣们一下就炸开锅了，哎呦，快看看这宝马的前腿，这汗水红得跟血似的。哎呀，这汗血宝马我还是头一回见识，真是大饱眼福了。汉武帝呢，高兴得跟个小孩似的，亲自走到宝马身边拍拍马背，随即亲自作曲作词，给这天马写了一首赞歌。天马来兮来兮急，经万里兮归有德，成陵威兮仗外国，射流沙兮似夷服。这首歌唱的是啊，天马来自西域，历经万里来到我大汉，大汉以德著称，四海之外皆臣服。这也唱出了汉武帝的心思，他就是要南征北战，东征西讨，让世界在他脚下统一。但是您说汉武帝这次为了争夺几匹汗血宝马，兴师动众，不惜长途跋涉，深入大漠去攻打一个小国家，这么干值吗？这次远征几乎是出动了全国的兵力，而您看卫青、霍去病攻打匈奴也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架势。虽然实际上李广利带兵不怎么样，虽然这次攻打大渊国的理由只是为了区区几匹汗血宝马，可是在客观的效果上却是西域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，或者一个可笑的理由，竟然能够改变整个历史。汗血宝马给后世也留下了种种遗传，他为什么流汗如流血？这是真实的客观情况呢，还是文学家笔下的夸张描写呢？因为汉武帝汗血宝马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宝马良驹。1969年10月，甘肃一座东汉时期的将军墓曾经出土了一件青铜器。这件青铜器啊，是一匹正在飞奔的天马，三个蹄子抬起，右后蹄踏着一只飞燕，这就是著名的马踏飞燕，也是中国旅游的标志。据说这匹马的原型就是汗血宝马。这汗血宝马在奔跑之后为什么会流血汗呢？这个一直以来有这么几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幻觉，汗血宝马它的皮肤特别薄，这毛又特别短，而且这种马大多数都是枣红色的，以红色为主，所以剧烈运动之后这马的体温血压都会超长，这皮肤啊呈现粉红色，再加上汗水这么一流淌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流血。但实际上呢，这是人的错觉。还有一种说法说汗血宝马流的是名副其实的血汗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刚才咱们说过，这汗血马呀皮比较薄，毛又细，这说明它的毛细血管非常发达，在高速奔跑之后体内产生热量，它的血液可以达到45到46度，随着血液温度的增加，毛细血管爆裂，就会有少量的血浆从毛孔中渗透出来，这就是血汗。这两种说法之外，还有一种叫寄生虫说法，说这汗血宝马皮肤之下有寄生虫，这种寄生虫啊，尤其喜欢寄生在马的臀部和背部，马在剧烈运动之后体温高达48度，这寄生虫在里头啊就跟蒸桑拿似的受不了，他们就咬破了马的皮肤出来透口气儿，这样呢马就流血了。传说在土库曼斯坦有一条神秘的河，凡是喝过这河水的马在急速飞奔之后都会流汗如血，现如今这条河已经没地方找去了，这种神秘的寄生虫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现在也无从知晓了。 看写宝马其实就是阿哈尔杰金马，原产地是土库曼斯坦。这种马是世界上最神秘最古老的马种之一，像亚历山大、马其顿、成吉思汗、汉武帝，他们都曾经以这种马为坐骑。土库曼斯坦总统曾经在2002年赠送咱们国家一匹宝马，这就是古代传说里的汗血宝马。根据马谱显示，这匹马的曾祖父曾经获得奥运会盛装舞步冠军，他的1000米速度是1分12秒。这匹马的身价也是令人咂舌呀，大约价值4000万人民币。都说汗血宝马日行千里，它究竟能跑多快呢？据说现在纯种的马最高速度是1000米一分钟跑完，但这样的速度只能坚持1-2分钟，时间一长这马就可能被累死。所以说无论什么马，日行千里夜走800都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一般的马只能日行150公里左右，最多的是日行200公里。中国古代利用快马传递军情的驿站号称叫500里加急，恐怕最长的驿站呢也没有500里。在古代社会，贵族有钱人都爱玩马，现如今不一样了，您去坝上、康熙草原好多地方都有骑马这一项，这马的装备怎么训练，如何驾驭宝马，这里头都有学问。要了解这些，咱们节目啊可说不完。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，现如今在北京长城脚下兴建了一座中国马文化博物馆，这里头有很多展品，包罗万象，有雕塑，有古董，有艺术大师的绘画，还有欧美专区，您呢有时间不妨去转转，收获一定不少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消息，这就是。 是我心里的歌。 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，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，掀开了时代的一角。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《春困》，每天中午12点，敬请期待。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，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，以海棠为形制，以黄金为原料，以雕漆为点缀，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，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，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，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，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，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，售价29800元起，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，不容错过。更多详情请咨询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乐享端午，感恩父母。6月18日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听见经典，立体阅读。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。